好啦，翻翻嚟啦。 咁第二節啦，咁我哋頭先第一節呢就講到Sabretooth 啦，咁佢喺電影即係呢一套狼人外傳同埋前傳，我真係想當佢外傳啊，個形象上呢就同 都係將幾個漫畫嘅形漫畫咁啊， 將幾個唔同 version 嘅漫畫嘅擺埋一齊， 擺埋一齊啦，亦都同之前佢第一二三集嘅電影呢就有好大嘅差距啊，個差距幾大啊，咁啊而家咁其實 Sabretooth 呢今集呢就變得有智慧咗啦，係啊，頭先講到啦，冷靜型陰謀家啦，咁啊 仲有其他咩角色呢？ 咁你講到佢馬沙咁樣。 依度其實有少少係咁嘅 feel， 即係 佢就冇政治理念，佢就係 政治理念，但係佢老點 一路老點狼人啦、 由細到大都點住佢喎，係。 咁亦都用計令到佢無端端走去搞到周身金屬啦。 係啊，其實佢係想自己周身金屬嘅，呢套電影入面講到。佢唔識性，識性唔夠，係咁啦。咁啊，繼續講下其他角色啦。咁呢套電影入面咧，我哋頭先都交代咗，佢個年紀差好大啊。 係啦， 因為Sabretooth 同即係 Weapon X 嗰度咧，計正就唔會見到 Deadpool 啊， 見到嗰啲人 ，Cyclops 啊 ，Iceman 啊嗰堆嘅。 二次世界大戰冇耐嘅事，可能五六十年代左右嘅啫。 係啊，但係佢而家已經交代到越戰後咁樣，又將個實驗時間推後咗啦，亦都將嗰班第一二三集嘅入某啲出名嘅角色推前咗啦，係啊。 但係全部都變曬細路啊，甚至佢哋本身嗰扎細路嘅年紀都唔係好啱。例如好快啊，我唔知佢係咪 Quicksilver， 你 Quicksilver 肯定年紀比佢大好多啦。 係啊，俾阿美尼圖嘅仔，美尼圖都已經係老人家啦。只不過係一個好大隻、好方嘅老人家啫。 咁佢哋嘅老啊程度啊冇正常人咁快 咁快啊， 衰老啊， 中年人而家表現到個 表現到個中年人咁啊，咁同埋套電影入面咧交代得最亂咧，就係嗰對姊妹啊 ，Silver Fox 同埋 Emma Fox 啊，食字 get 嚟嘅呢個係咪啊？係咪因為 大家都係嗰個姓嘅？ 唔同一個 Silver Fox 好似 Fox 啊 ，F O X 係啊，另外嗰個 F R O S T 嘅。咁啊，基本上真係，唉，唔知點解會擺埋一齊做姊妹 嘅。真係唔知喎，即係 無論咩 version 都好都冇呢個 setting 㗎啦。 冇呢個 setting。咁威 Queen 本來都其實係一個好有權謀嘅女人啦，咁但係都唔知點解呢度變咗無知小妹妹啦。 係啊，咩 Hell of Fire 啊嘛。 原來而家咁早已經遇到佢老公啦。 係係仲要早過啊 Jean Grey。 係啊。反而呢度冇 Jean Grey 喎。 呢度冇 Jean Grey。 可能佢超能力比較怪啲啦，即係精神力啦。 咁容易表現到出嚟啊，咁啊電影唔好睇啊。 咁就佢就係Emmon 啦，就係 Hellfire 級嘅 White Queen 啦，咁係一個好有權喎，亦都係而家 Marvel 個漫畫黑色帝國裏面嘅其中黑色帝國裏面嘅其中一個成員啦，其他嘅成員都係勁人啦， 嘅聯盟入面啦，其中一個成員啦， 最由阿綠妖精即係蜘蛛俠裏面綠妖精成立嘅 Emma Frost 好耐㗎啦，都已經呢個角色，即係所以變咗做 有好多年啦， 有咗好多年啦， 代開始 有啦，開始有啊，所以變咗做呢個角色，佢喺呢個電影用咁樣嘅方式出現咧，其實都 幾奇怪啊，同埋佢又唔係著佢漫畫版嗰件衫 啊，漫畫版嗰件衫咧， SM3白色 係啦 ，SM3白色啦，跟住另外仲有就係佢自己本身其實係政府入面嘅政治人物嚟嘅 Emma Frost。一開頭 Hellfire 級嗰個已經係政治人物嚟，即係政治味道重啲。呢度我變咗做無知少女，仲要俾人混埋，仲要等 Wolverine 去救喎，點算啊 ？Cyclops 唔多覺佢係領袖 咯。咁呢度 呢度又未係領袖， 未領袖就係講緊佢係青年人啊，讀緊書嘅時候俾人捉啊，咁樣放嚟射眼嗰啲。 啊、Iceman 啦、啊，咁原來係咁識嘅，佢呢度交代要。 唔係，但係 Iceman 所以就奇怪，喺第一二三集入面咧 ，Iceman 就係 Cyclops 嘅學生嚟嘅，個年齡層都已經差咗差唔多有20年㗎啦。 第一二集咧就無端端將一啲角色整細咗，而家又唔知道做乜鬼變翻同輩啦， 所以就千祈唔好將即係。 佢呢就想常即係電影公司嘅安排，梗係話第一二三集之後再加到個狼人前傳，又話呢個係同一個 series 就 pack 埋一齊賣㗎啦。 咁啊，其實就本身都唔好講漫畫裏面啦，就算同伊度佢都有好一定嘅距離啦。 有好一定嘅距離，即係直頭你話如果佢係錯嘅話呢，好多bug添啊，直頭等同係好多bug添啊。即係例如有咩bug呢，就係、是例如Striker 呢一開始就已經話想做一個集合所有 Milton即係所有異變人能力嘅武器㗎啦，咁第一個抽取就係佢個仔嘅嗰個幻術啦，但 佢又冇用到。 但 Deadpool 最後出嚟嘅時候又冇用到喎，咁就係用咗幾個比較有象徵性嘅，例如 你就算你漫畫嚟講，佢本身佢唔係嘗試做呢樣嘢，只不過做美國隊長啫喎，唔使搞到咁勁喎。 係啊，即係因為佢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想做翻美國隊長。 Okay. 嗰類咁樣嘅超人部隊出嚟啊！ 其實唔係成個 Weapon 什麼由 Weapon 1一路到 Weapon X， 即係 Weapon， 佢哋其實唔係想做一個強嘅戰士，而係想做 一隊 量產嘅戰士。 所以 Weapon X 咧絕對唔係好似呢一套狼人外傳啊！我要外傳一樣咧，係第十個製造嘅武器嘅 sample 啦。而 Weapon X 自己本身就已經係嗰、那個。project 嘅 file name 嚟嘅， 係啦， 所以呢一套呢如果真係熟好熟 X-Men 嘅朋友呢，我可能你會睇到真係 勾得勾勾地頭啦。不過當然啦，作為一個電影咁，佢有獨立性啦，就係 有獨立性 咁、啊、但係問題佢連佢自己嘅宇宙都衝突咗啦。 係啊，呢、這個真係好大問題，就包括狼人改造嗰一段啦，因為狼人改造嗰一段就講到話狼人呢，因為有睇第一集、第二集嘅朋友都記得啦，狼人咧一醒翻之後咧，成個畫面綠色曬嘅。係 啦。 嗰、那個咧就應該係好似漫畫咁帶咗啲 VR 嘢嘅。 帶 VR。 跟住另外咧，狼人記得嘅嘢咧就係佢醒翻嗰陣時之後嘅嘢，即係等同佢係失咗憶嘅。係 啦。 但係佢呢度又唔係喎。 就唔係啊，俾人無端打爆腦啫。 係啦，打爆腦啫。咁所以變咗做佢仲要醒翻嘅時候，仲好聰明咁去揾翻啲舊戰友啊，然之後再去揾翻 Striker。所以自己本身嘅電影嗰個 series 啊，就已經係不停喺度推翻一啲之前 set 咗嘅。 整體嚟講，當佢獨立戲咧，佢都算幾緊湊同刺激嘅、 啊。我覺得係點講咧？佢係有故事，但係又唔算話好精彩。因為你睇翻佢嘅打鬥場面咧，其實就唔係設計得好精彩嘅啫。因為你例如第一場嘅 技冇投嗰幾套咁多，冇咁大嘅， 冇咁大場面啊。咁如果你即係點講，你 X-Men 呢啲 Marvel 或者漫畫改編咧，你如果你冇大場面，即係唔係死好多人嗰啲咧，基本上應該打得好睇啲啊。但係佢又唔算打得好好睇。例如阿狼人咧兩三次同 Sabretooth 嘅交手咧，咁啊都顯示得阿狼人好弱嘅。係。咁啊 Sabretooth 咧由嗰個跑嗰個動作啊。爬牆嗰個動作咧又好古怪喎、 哦。係。 嗰個漫畫應該唔係咁樣嘅表達啦，我睇動畫都冇咁樣表達過啦。 又冇咁古怪，但就野獸啲嘅。如果你漫畫啲， 漫畫同埋動畫係狼死啲咯、啊，就唔係話咁樣可以擒來擒去當自己一個四條腿嘅動物咁樣咯。 嗰個擒來擒去咧，我諗佢 嗰個就撈咗 Age of Progress 佢個助手啊 ，White Child 嗰種玩法啦。 唔係啊，我諗佢其實係差翻第二集嗰個好似。 Nightcrawler 嗰個咩？係啦係啦。 哦 ，Nightcrawler Nightcrawler 就 teleport 啫嚇。 teleport 啫。 咁但係佢嗰個場面佢就差翻嗰度，咁喺個可以喺啲走廊度咁擒嚟擒去啊嘛。 好做啲啊！你指個 CG 好做啲啊！ 玩得勁啲，係但係其實就佢係狼死又唔使交代佢好似啲古怪野獸咁嘅。 啊、 但其實佢所以變咗咧喺電影入面咧，你見到佢係玩咗好多古古怪怪嘅，即係我哋講翻個動作表演啦。例如咧中段咧有一場大戲咧，就係講啊大家想睇嘅牌王啦 ，Gambit 啦，咁啊點樣同阿 Wolverine 有呢個衝突啊，然之後同阿 Wolverine 對打啦。嗰段算係成套電影做得最精彩嘅動作場面㗎喇，因為包括啊 Gambit 耍棍啊，耍完棍之後將嗰個能量集中喺個棍頭動落個地下爆咗個地板嘅場面啊，嗰段算係喺動作個指導方面啊做得比較精彩啲㗎喇， 有啲棍術啊， 有啲棍術啊， 唔同嘅嘢睇下啦，起碼 有啲唔同嘅嘢睇下，咁之後呢就去到狼人對嗰、那個即係狼人呢再搵返嗰個 Striker 嗰個爆基地嗰啲呢就普通嘢嚟㗎啫，即係 普通突入啊、普通爆玻璃啊嗰啲，就是港產片都會有嘅嘢。但係去到最後咧，佢上到去嗰個核反應堆堆嗰個塔咧，唔係究竟即係我又好老實講，佢好似想做翻第一集嗰種咁嘅效果，就係上到高處嘅地方去打，係啦， 高處又啲嘢又就嚟爛啊咁嗰啲。 但其實就 上翻啲大啲嘅場面啦， 但就冇人知道到底點解佢要上去核反應堆嗰度。 無端端咯，其實嚴格嚟講唔好需要嘅， 係唔係好需要嘅？但就唔知點解上咗喺個核反應堆都個頂嗰度打，跟住咧阿 Sabretooth 上嚟幫手咧，其實就即係兩個人背對背咁樣去對戰咧，因為阿 Deadpool 咧已經 用緊 teleporting， 用緊 teleporting， 所以嗰一段咧其實就唔係話喺個動作同埋武鬥嗰方面咧真係相當精彩。 但係其實。你 teleporting 你對背對背嘅話冇乜作用喺上面嚟㗎嘛。 所以其實呢套戲呢喺個動作又好大場面又好呢都係失望咗嘅。 ok 係呀咁啊包括最後 Wolverine 咁強嘅人都可以俾人兩槍做低咁樣嗰啲就離譜了。 咁佢係好快速復原能力即係唔係 vulnerable 嘅咁所以都打得入嘅。 打得入但係冇理由連一個文人啊一個科學家都打唔贏啦。 咁啊掛住同老婆相聚唔理解好似槍嘅。 所以我覺得呢套電影係由個故事 媽媽 背景動作場面失望嘅。 失望因為我聽到反而有好多人話好好睇㗎喎。 誰啊？ 不是出面很多人都說精彩的。 咁可能你當獨立一套你不想那麼多之前的恩怨情仇啊之前的連貫性的都比較簡單一點或者他當獨立看的可能都 OK 的。 其實可能已經去到有一個模式化的地步呢就是 個英雄角色怎樣出身怎樣成形跟住再安排一個大場面給他挑機。咁所以呢一套電影就可能滿足到而家嗰個大眾文化嘅口味， 或者係咁樣但如果你計翻漫畫 ，Wolverine 又好唔同喎。你因為好違反咗所有英雄嘅設定喎，因為所有英雄都係可能第一二集交代佢點，第一二集嘅書就交代佢點嚟啊，點解會有咁嘅力量啊？但 Wolverine 啱調翻轉嘅， 佢去到最後 突然間出現，係27年後先話翻俾佢聽佢乜水 足足失憶咗27年 喺漫畫嘅時間啦喺漫畫嘅時間就唔係咁耐嘅。 唔止咁耐啊喺漫畫嘅時間佢失憶因為佢從70年代開始已經失憶到去見到 Savior 為止。即係所以呢度呢就有啲奇怪就係佢喺嗰個第一集嘅時候呢阿 Savior 已經交代咗話佢個年紀比佢自己大啦。咁呢度呢就見到佢其實呢計正嚟講呢可能同阿 Savior 咁上下。 漫畫度佢最初出現就係第180期嘅 Incredible Hulk 啦。就係講變形俠醫去到加拿大產啦。咁就佢就係加拿大嘅特工啦咁就去阻止佢啦咁啊。當然兩個打咗一場就大家知邊個輸㗎啦。 係有交代㗎邊個輸啊 因 為我睇卡通片嗰個哭 就彈下走咗。 彈走咗即係驚咗佢啦。 冇㗎你俾人打到上天成噴曬血都跟住彈返起身嘅都幾怪㗎 恐怖。咁所以變咗做呢因為可能我哋真係比較叫做相對地熟啲個 咁跟住先會喺即係所謂現代漫畫嘅最出名嘅 Giant Size Six Man 嗰度出現啦咁就擺埋佢一個就將佢 classify 咗做 Milton 呢樣嘢啦但係後尾講呢其實都話佢唔係好 Milton 嘅中段因為佢同所有 Milton 嘅遺傳因子係有分別嘅 有咩分段 話佢似精靈喎 咩意思呢 即係佢似即佢嘅遺傳因子唔係好唔同人類唔同嘅 即係佢唔係人嚟嘅 係咁但最因為點解會有咁嘅咁嘅寫法呢原來原作者最先諗嘅時候 Wolverine 的確唔係人嚟嘅 山精 嘅 Wolverine 咁係咩嚟 㗎呢係進化咗嘅 Wolverine 囉就係、是、 但其實 Wolverine 唔係狼嚟喎係咩嚟㗎呢 岩鼠 咩鼠啊？ 硬鼠一啲爪下爪下， 你咁爪嘅，系啊，掘地嗰啲系嘛？ 啊，掘啊嗰啲咁嘅嘢啦，吓咁点解会咁咧？就系归翻一个有一场叫 Web Evolution War 嘅嘢啦，就系喺 Avengers 嗰度出现嘅 Marvel 嘅另一部漫画。 系 咁嗰度交代咧就係有一個叫 High Evolution 嘅超生命啦，唔知當係咩嘢嚟啦， 即係進化論咁樣嘅情況底下，有啲生命就突然而 變進化咗， 做又有啲思 你講降臨者係嘛？ 都可以咁講，佢即係講佢一路 monitor 住個地球，咁到現代，咁佢就進化咗一啲動物，又做人形嘅，咁 supposedly Wolverine 就其中一樣啦，咁後尾交代佢同 Avengers 打咗一場之後，佢就撤退，將佢同埋佢啲 creation 撤退咗一個叫 Counter Earth 嘅地方啦，即係第十一行星啦。 哦，第十一咁第十咧？ 佢嗰度係講係圍住太陽係外圍嘅 拉美圖嘅 一個你係見唔到嘅、 okay. 但形態同地球一樣嘅。 咁但係佢將啲動物進化咗之後係都係人樣嘅咩？ 有啲係真係完全人咁樣，有啲就半人半獸啊。 係咯，即係你將蜥蜴變成人形都係蜥蜴人啫。 啲漫畫其實喺卡通度都講過呢段故事嘅。 係。 就不過當然冇關乎嘅，就係你記得嗰陣時有個叫 Spider-Man Unlimited 嘅卡通㗎啦。 嗯。 嚇、啊，咁就係嗰度個第一集就講蜘蛛俠，因為俾人誤會破壞太空穿梭機，咁就令到Jim Jones 個仔。流落咗去 Counter Earth 啦，嚇咁，因為佢講佢哋發現到一個同地球好近似嘅行星，就喺太陽嘅外圍， 就係第十一行星。 佢哋叫所謂咩十一行星咁上下。 Counter Earth 個行星係咩啫？我就係想知，即係 冇交代喎。 哦，都係冇交代嘅。 啊，哦，我即係話圍住仲有兩個嘅，佢係再外圍啲。 哦。 但係即係當然呢啲唔需要深究，因為唔需要同 亂噏嘅啫。 你而家應該係減二添。 setting 嚟嘅啫，呢啲 係。OK， 揾到咩？ 揾到一個咁嘅就派穿梭機去啦，咁就當時 Venom 同 Carnage 嚟到，咁之後想搶資料啦，咁就結果只穿梭機就失控嘅，咁就去咗唔知邊度嘅。當然咁就蜘蛛俠俾人誤會啦，咁佢就走去太空總署度。攞咗件特製嘅用 Nano 做嘅衫，咁就又自己偷咗個穿梭機飛去嗰個 Count Earth 度啦。咁成個故事就喺 Count Earth 嗰度發生嘅。 哦，但就唔關 Wolverine 事嘅。 就唔關事嘅，即係就係講呢段所謂 Count Earth for Evolution War， 其實漫卡通嗰度就有少少講到呢度嘅。 咁但我睇翻啲資料咧，咁就話 Wolverine 早期嘅設定。佢嗰個爪都只不過係佢嗰個手套嘅其中嘅一個配件咁樣嘅啫喎。 早期其實就講咯，其實嚴格嚟講係冇交嘅，因為從來都冇講過佢除咗手套或者咩咁啊。因為早期佢係從來冇著正常人嘅衫，都係嗰件咁嘅怪衫嘅。 即係黃色 Tiger Stripe 嗰件。 係直到好後期，即係 入到 X-Man 啦， 佢先會著翻而家所謂電影版嗰件咁嘅 Jack。有毛毛嘅 jacket 嘅啫， 咁佢話佢早期設定啫，即係佢有解釋，佢話佢其實 Even 嗰個手套都係用你頭先講嗰種咩鋼啊，金剛鋼，即係個爪同個手套都係用啲咩做啊，咁但係佢後屘即係啲作者就覺得，以為如果咁講咁係人戴咗都係 Wolverine， 咁所以就覺得唔妥啦，咁所以就轉竅咧，索性當係佢嘅身體 部分。但係一個人物咧進展咗咁多程度咧，其實都好唔同嘅，即係例如佢嘅骨架嘅造型咧，因為講過無數故事，都講過很唔同嘅未來社會度揾到佢棚骨嘅。其中有個 version 例如Guardians Universe 咧，講卅幾世紀揾到佢，基本上係一個 Terminator 嚟。 即係佢自己棚骨真係喐㗎？ 唔係，即係 Terminator 咁嘅造型，即係不似人骨啲嘅 Terminator 啦，有肋骨咁啦，但係手譬如有啲咁嘅啤鈴咁嘅關節啊， 有螺絲釘啊，有啲機械 爪就有啲彈弓啊， 爪嘅彈弓唔係啩？ 個頭咧就好似 Terminator 咁無厘頭，有幾扮嘢啊， 即係好似機械人咁嘅，你覺得佢標？ 個眼有少少唔係圓嘅，係啲類似三角咁嘅， 唔係啩？ 咁基本上佢又唔同嘅，即係。但之後又有另外一啲揾到佢嘅棚骨又係正常啲嘅， 即係金屬， 即係金屬嘅人形骨嚟嘅，係啊。 點解呢個係似而家個講法多啲？ 係，咁直到後期咁先交代翻佢嗰啲骨係其實就係天生嘅一個骨爪嚟嘅。 骨爪都係後期加 嘅。咁解釋佢個仔都係骨爪喎，咁點解佢唔 係 呀？ 不過好似漫畫咪就係第一次出現骨爪，就係俾阿 Magneto 吸走咗佢呢啲咁嘅金屬嘅嘢之後。 係佢一場大戰呢，就係 X-Men 嗰部書嘅頭一個故事啦。咁就係 Jim Lee 成名作啦。 咁交代下個情況呢， 咁又係典型 Magneto 想消滅人類啦，咁啊同 X-Men 打咗一場啦，個故事就冇乜，因為真係嗰個年代係開始注重畫工多個故仔。 咁但係佢點可以吸走到佢嗰啲金屬？ 因為 Magneto 嘅控制所有金屬， 金屬㗎嘛， 磁力係可以用咁樣將佢成個金屬抽咗， 磁化咗， 就變翻做液化咁出翻嚟。 係係 喺邊度出嚟？ 佢身上， 身上周圍飄曬 出嚟咁樣 出嚟，唔係。成身爛咗， 哦， 猛聲爆曬出嚟， 誇張， 因為好似第三集定第二集電影嗰個肥佬警察俾阿 Magneto 喺個血入面抽金屬， 哦， 係咁樣嚇，爆曬出嚟，嚇個肉質啦嚇，咁樣，咁佢其實連人體裏面嘅金屬都即鐵質， 佢 裏面鐵質都可以攝到，點解攝唔到咁大硬骨啫？ 咪根本第一集電影佢已經直情可以將 Wolverine 成個人控制住，因為佢根本個骨架係金屬嘛。 咁 佢中意整個成個唔喐得黐一半都得嘅。 係咁佢咁 X 教授就將 Magneto 嘅思想抽咗出嚟啦。係 啊，之後就有一塊咁樣 answer 咗喎。係係，進化咗咁跟住佢變咗 Joshua 一個好人啦。 呢個題外話啲啦。 咁樣咧 ，Wolverine 冇咗之後咧，就異變咗，變咗即係下邊啲牙突咗出嚟，好似 Sabretooth 咁啦。 哦。 咁啊，又大隻咗咯，打橫發展咗兩倍，變咗四方形。 本身係狼人啦， 本身係矮仔嚟㗎嘛，咁樣再加話向橫發展咗，咪四方形咁囉。 而家都方方正正㗎喎，已 即係當然而家冇畫到咁矮啊。 咁嗰段時間維持咗幾耐呢？即係冇咗呢個金剛鋼嘅身體。 如果漫畫出漫畫嘅時期就講緊兩三年啦，咁但係實際漫畫裏面嘅時間就講緊大約 briefly 一年到啦。 哇！即係成年冇咗呢啲咁嘅金屬喺體內嘅。 即係但係你計出版期，即係成部書見佢咁嘅樣係三年。 咁即係話嗰段時間佢啲爪都係骨嚟㗎喎。 係骨嚟嘅。 因為嗱，咁有人問過啦，喂呢集咧見佢俾阿劍齒虎一腳就揼斷咗啲骨爪喎。 咁我諗佢再生能力可以生翻佢出嚟。 係當然，但係啲骨爪咁易斷嘅就原來。 其骨本身都係脆嘅，但係書度個表達又唔係，都可以。一夜懟落個車門度嘅， 係咯，鐵都穿㗎喎。 係，但係呢個就唔需要深究啦，因為始終唔同嘅創作人可能仲你計翻 Wolverine 嚟講，佢其實嘗試過幾個唔同嘅，包括佢異變啊，唔係人類啊，包括佢係精靈啊，包括佢係 High Velocity 真係一個進化咗嘅 Wolverine 啊，咁即係都有唔同嘅構思啦。即係當然呢個就係構思咯，冇真正寫咗去， 即係而家話係經過一個改造咁注入嗰啲金剛鋼呢個就比較現代，係比較親民啲嘅。 不嬲都係話咁，但係冇話佢原本係人嘅。 哦，即係原本係乜就冇 定 論。 原本 係 乜嘢就冇定論。 即係呢套戲入面都係其中一個解釋啫。 直到 Wolverine 嘅 graphic novel 啊出咗，佢先交代翻佢係即係類似個電影個故事咁啦，即係喺十九世紀末一個加拿大嘅小村仔出曬又無厘頭懟冧咗個老豆啊！ 上節目個時間又差唔多㗎喇喎，咁我哋要去到第三節呢先可以繼續同大家即係慢慢再講啊，詳細嘅嘢啊，係啊係啊，咁有冇嘢要同大家交代返呢？係咁，我哋或者講返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啦 ,tat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想聽返我哋第三集嘅呢，咁可以上返兩個嘅網台啦，咁去睇返呢個重溫啦，咁或者如果大家揾唔到可以上網查返呢個嘅 Sci-Fi 全面睇，或者揾返我哋以往嘅一啲 post 咁樣嘅喎，咁拎返去聽返嘅。咁呢我哋分別就係呢個 openradiohk.com 啦，逢星期一晚十一點啦，咁同埋 onairpower.com 逢星期二晚十點嘅，咁大家可以上網支持返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第三節再同大家繼續講，同埋仲有幾套戲未講啊，咁返嚟我哋再繼續同大家講浪人啦。